是公子心周到， 妈。

之上京，只得去点上春衣，喜流连忘却了鬼重逢，长大用懒回城，一心贪恋牡丹芳容，典当春衣将那时光看等，人间爱海航欲看花梦，留恋忘返几句园中，苦守着青稞他是出于至诚，也是他恋爱牡丹痴心重，才有这花仙来报这知己情。一日清晨来至花所中，见一女郎与老媪同行，疑惑是贵宅的眷属迎春望景，公子抽身回避至屋中，十分他在致远中，公子一瞧心中发愣啊，见女郎独自一人扔在远中，从容避去引住身形，的去路行踪，但见他手扶着花厅儿，将那老媪等啊，公子得便他细看芳容，长公子窥探家人，见女子容貌出众，体态儿娇柔，骨秀身轻，头上看云髻高挽，簪带着玉钗随风，而配那八宝金环是小巧玲珑，俊目长眉朱唇好吃，粉面儿天生俏丽呀，似出水的芙蓉，身着宫装，花袖口将玉腕儿轻拢，裙上儿正可体，颜色甚鲜明，玉体儿轻盈，腰肢儿软却，金莲儿可没看见呐，被遮掩在枝叶中，则见他脚步儿轻移，